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79集《备胎也行》一。桑妍的唇瓣温热，仿若带着电流附于温以凡的唇上，一下又一下的游移，像是想克制，却又渴望万分。不满足于此，和以往几次蜻蜓点水般的吻不同，疏忽间桑妍将温以凡的下巴往下扣，舌尖撑开他的牙关，用力往里探，他的手下挪抵住他的后脑勺，不让他有半点退缩的余地，一点一点地将滚烫至极的气息喂进他的嘴中，让温以凡有些喘不过气来。温以凡睁着眼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他不受控地抓住桑妍的衣服，像是在找一个可依附的点，以他为支撑的力量。在这一刻，温以凡只能将一切都交给他，由桑妍来引导。两人都没有更多的经验，这吻青涩，力道却粗野而热烈，牙齿不经意间磕到唇瓣，带来些许的刺痛感，让感受更加真切。桑妍却丝毫不收敛，仿若被刺激到，动作更加放肆，眼中的情欲没有半点掩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桑妍轻轻地咬了一下他的舌尖，而后停下了动作。两人唇齿分离，距离仍未拉远。温以凡的呼吸稍稍急促了些，抬眼注意到桑妍那往常偏淡的唇色在此刻红得像是冲了血。再往上，男人双眸情绪浓稠，隐晦不明，像是下一秒就要化为原形，将他彻底的拆骨入腹。桑妍低下眼睫，抬起手慢条斯理地用指腹蹭了一下他唇边的水渍。他的动作轻而缱绻，像是似有若无的勾引。半晌后，他哑声道：饿了没？因他突如其来的话，温以凡下意识地啊了一声。啊，我没法同时做两件事情，所以你是想让我先去给你热粥呢，还是再亲你一会儿？桑妍停顿了一下，神色吊儿郎当。再出厨房已经是10分钟后的事情了，温以凡没有陪他热粥，自顾自地坐回沙发。他莫名觉得口干，连着灌了一整杯水才停下，精神一松弛，记忆再度被拉回10分钟前的场景。听完桑妍的话，温以凡只是安静地盯着他，而后不吭一声地抬手勾住他的脖子向下压。想到这儿，温以凡又倒了杯水继续往下灌，他的嘴唇又烫又麻，感觉深刻到完全无法忽视，时时刻刻提醒着他刚刚的那个吻。下一刻，桑妍从厨房里出来，懒懒地喊了一声：过来。温以凡连忙把水杯放下，起身走到餐桌的位置。因为两人刚刚那么亲密的举动，他还有点不自在，此时视线都不敢往他身上放。去拿碗。温以凡顺从地走到厨房，拿了两套碗筷，回到餐桌旁，对上桑妍的脸时，恰好看到他唇角的位置被咬破了皮，这会儿还渗出了一点血。温以凡立刻垂下眼，桑妍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，冷白的肤色衬得那抹红更加的醒目。温以凡忍不住伸手，迅速往他唇角轻轻蹭了一下。嗯？桑妍看他， 那点痕迹随之淡了些。温一凡收回视线，有种擦掉了就等同于不存在的想法。沾到东西了。安静几秒，桑岩意有所指道：“能沾到什么？”我这儿刚刚碰过哪儿？也许是心理作用，温以凡感觉嘴唇又开始发烫，他垂下眼，故作镇定地说道：“就是不小心沾到的酱料，我弄掉了。”话音刚落，温以凡感觉自己的嘴唇也被他触碰了一下，他抬眼，桑岩勾唇，悠悠地解释：“你也沾到了。”温以凡顿时懂了他这话里的意思，一瞬间感觉这热度已经扩散到脸颊，蔓延到耳朵。也不知道是水喝多了还是什么原因，温以凡这会儿没有半点的饥饿感，他只盛了小半碗粥，吃完就坐在旁边看他，时不时往他唇角的伤口瞥一眼，偷偷摸摸的。桑岩也没有因为他的举动而意识到什么，温以凡也不知道一会儿他照镜子看到这个伤口又会说些什么话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桑岩催了一句：“吃完就去睡，一会儿不是还得上班吗？”好几天没有跟桑岩好好的坐在一块说话了，温以凡想跟他多待一会儿，他点了点头，却没有要离开的征兆。他支着脸，依然盯着桑岩。那个小伤口已经没有再渗血了，看着没有刚刚那么明显。这么一想，温以凡也不太清楚自己唇上有没有这个伤口，好像没有什么刺痛感，只记得他亲人的力道确实重，跟桑岩揉着脑袋的方式异曲同工，但也没有把他弄得很疼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桑岩忽地停下筷子，往后一靠。 喂，你还要看多久啊？ 啊？温以凡回神， 还想继续？ 啊？不等他答话，桑岩又把他往怀里带，轻碰了一下他的唇。他退了些，低笑着点评，语气很欠：“ 你吻技太差了。”弄得我好疼啊。 温以凡张嘴：“ 那我不是多练习练习。” 桑岩直接打断他的话，下一刻他的唇舌再度附了下来，用力地将温以凡侵占。一进房间，温以凡的第一反应就是到梳妆台前看向镜子中的自己。他的唇天生红艳，这会儿颜色更加深了，还有点发肿，被人蹂躏过的痕迹很重，但是没像桑岩那样严重到破了皮。温以凡抿了抿唇，感觉自己现在从头到脚都是熟的，周身都是桑岩的气息，他完全没了困意。突然注意到他先前买的情人节礼物此时被他放在床头柜上，打开盒子，里头是两条同款式的手链。温以凡眨了眨眼，慢吞吞地给自己戴上其中一条。想到自己醒来就得上班，他出门的时候桑岩估计也还没醒，再加上晚上也不知道要不要加班，他将袖子拉下，把手链藏了进去，而后起身出了房间。客厅已经空无一人，看来桑岩是已经回到了房间。温以凡走到他房间门口，迟疑地敲了敲门。桑岩的声音立刻传来：“ 门没锁。” 温以凡拧开门把，打开了一条小缝隙，跟床上的桑岩对上了视线。他还躺着，只是稍稍侧着头看向他。 以后直接进来就行。 温以凡把门关上， 把礼物藏在身后。我这不是怕你在换衣服什么的吗？那又怎样？桑延很无所谓。没等他说话，下一刻桑延突然又出了声： 你还挺…… 温以凡抬眼，桑延慢条斯理地吐了两个字出来：粗暴。温以凡瞬间明白，桑延是看到自己唇角的伤口了。他又下意识地往桑延的唇上看，想了半天，也只能憋出一句：那我以后温柔点儿。桑延瞧着他，几秒后轻笑了一声。想到桑延昨晚三点才回来，今早也不知道是几点起来熬的粥，温以凡也没有打算打扰他太久。他走到床边坐下，把手中的袋子递给桑延： 给你。 见状，桑延才坐直起来，挑眉： 什么东西啊？ 情人节礼物。温以凡认真地说道： 哦，现在能看吗？ 桑延唇角微弯，伸手接过： 可以。 桑延从口袋里拿出盒子，里头是一条红色的手链，带子细细的，底下缀着个雪花形的挂饰。桑延把手链捏在指尖，放在眼前看了一会儿，随后他又看向温以凡，似是有点好笑： 你怎么这么喜欢给我整这些姑娘带的东西啊？ 你带了就不姑娘了。 这么看也确实是。温以凡只好硬着头皮说道，目光又挪到那个雪花吊坠上。桑延很刻意地问了句： 这雪花是什么意思啊？ 温以凡脸有点热，却还是老实地回答： 霜降。 给你对象戴上。 桑延心情很好，把手伸到温以凡的面前，温以凡照做。在这期间，温以凡手腕上刚戴上的手链也露了出来。桑延的眼睫微动，毫无预兆地抓住他的手腕，将他的袖子往上捋，这才发现温以凡也戴了一条相同款式的手链，只是底下的挂饰不同，是一片桑叶。桑延盯着看了两秒，似笑非笑道： 情侣款。 温以凡任他看，轻舔了一下唇，说： 对。 行，我今天乐意当个娘炮。 桑延敛着下巴，自顾自地笑了好一阵，指腹摩挲着温以凡的手腕，说道。随后桑延用眼神示意了一下： 礼物在书柜，自己去拿。 温以凡眨眼起身往书柜的方向走，就看到其中一格放了个小盒子，盒子的蝴蝶结上插着一张小卡片，上边写着一串英文，男人的字迹十分熟悉，一如从前那般力透纸背，下笔的力道重，像是要把纸张戳破，如他那个人一样飞扬跋扈。 To First Frost。 温以凡盯着卡片过了几秒才回头： 现在能看吗？ 能。 桑延笑道。温以凡伸手打开来，里头是一支录音笔。 你先前不是说录音笔不好使了？ 桑延的话似乎意有所指。 不过这玩意儿我也不知道怎么用，录完音之后是只能接电脑听吗？ 不是，这里就可以直接…… 温以凡下意识地想教他，还没说完，温以凡突然懂了。他对上桑延的眼，默默地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。 啊， 这一款好像确实只能接电脑。 桑岩气定神闲道： 这样啊，那你回去记得试试，有问题的话好换。 桑岩懒散地说道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